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高加索灰蓝记》。《高加索灰蓝记》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是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作家、戏剧理论家。他的戏剧观念被称为布莱希特体系。他的戏剧理论著作曾得到中国理论界的充分重视。我国先后出版了《布莱希特集》与《布莱希特戏剧选》。《高加索灰蓝记》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与传说故事相结合的戏剧。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的勇敢、善良及其智慧和力量，也歌颂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面请听戏剧故事《高加索灰蓝记》，改写赵崇辉，演播张英敏。 那是一个流血的年代，有一座号称天怒的名城，城中有一位总督，名叫焦尔基·阿巴什维里，他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和一个可爱的儿子米歇尔。在格鲁吉亚这个国度里，再也找不到比焦尔基更富有的活财神了。复活节那天的早晨，总督带着夫人和小儿子去到教堂做礼拜，后边跟着一群女仆和侍从们，簇簇拥拥，好不威风。当他们从宫殿的门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一大堆平民、乞丐和请愿的人向总督围拢过来，向总督及夫人施礼，请求总督开恩，减轻赋税，解除兵役。可卫队的士兵却赶开人群，用皮鞭抽打着这些人，大家向后躲着。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上，另一个少年人被捆绑着抬去当兵，还听见远处有人哀求着：“老爷，可怜可怜我们吧，老爷，可怜。”总督慢慢地走着，那年轻漂亮的副官陪同总督夫人紧随在后。总督的儿子小米歇尔躺在一辆华丽的童车里，人们都抢着向前拥，想看看这些贵人和贵子们，就连权势显赫的卡兹贝基胖侯爵也在教堂的门口向总督及夫人敬礼致意。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那达拉阿巴什维利夫人。胖侯爵身子向前倾斜着，满脸堆笑地向夫人问好。接着他又抢前几步向总督询问波斯战局的状况，总督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突然从人群中闯出一位骑马的使者，向总督递交紧急公文，却遭到了总督的拒绝，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刻处理正事。尽管他从胖侯爵说话时候的神情中感到有些不对头，可还是决定把听取秘密文件的大事推到宴会以后再说。这样就致使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早已礼拜完毕，总督府里未准备开宴，忽然传出了喧哗声，一个铁甲兵手持长枪，枪尖对准了卫兵的头。接着总督本人也被捆绑着从门洞里推了出来， 他脸色灰白，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压着他。当时全城人民已经起来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已经被绞死，许多侯爵也开始反对大公和总督，地毯厂的工人正在暴动，大公跑了，总督焦吉尔阿巴什维里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同时总督府内乱成一团，副官催促总督夫人赶快离开府邸，可是夫人还在贪念他的财物，正命令女仆们装箱子，他要携带一些珍贵的细软和漂亮的袍子，还不时地责骂着保姆没有看好孩子，可一会儿又叫保姆马洛放下孩子到后楼去给他取那双摩洛哥的皮便鞋。突然一声巨响，门外大火烧起，照得屋里一片通红。那泰拉阿巴什维里尖叫一声，拔腿就跑，副官女仆们跟在后边，却把他亲生的儿子小米歇尔丢下不管了。当马洛找到皮便鞋跑回来的时候，夫人已跑得无影无踪。马洛又着急又害怕，看看孩子还躺在摇车里，该怎么办呢？正在危难之际，厨娘的帮工格露雪跑进来了。马洛对他说，格露雪，你帮我抱一抱孩子，我去看看车去。格露雪抱着孩子在原地方等啊等啊，那马洛一去再没回来，格露雪才知道受了骗。他想把孩子放下，可看看那甜睡的小脸儿，又怎么忍心丢下这个小生命呢？厨娘提醒格露雪，带这个孩子会招来危险的，甚至会满门抄斩。可是好心的穷苦姑娘格露雪，眼看着别人都各自拿东西纷纷逃跑，自己却不忍心丢下那个孩子。这时门外边喊声震天，有人喊，把总督的头挂在城门中央，让人们都能看得见。那个反叛的胖侯爵还在到处寻找着米歇尔，要斩草除根。人都跑光了，总督府里空荡荡的，只有善良的格露雪一个人守护着孩子。大宅子里一片漆黑，只在一个角落里晃动着一点微弱的光亮。格露雪举着蜡烛照着那安睡着的小米歇尔，最后他下决心要救孩子一命。原来格露雪是总督府里的一个粗使丫头，但人长得漂亮，天性善良，聪明又能干，平时不管多重的活儿，他都肯做。复活节那天早上，上上下下随着总督到教堂去做礼拜。厨娘发现宴会上还缺少一只鹅，于是就派手脚麻利的格露雪去准备。勤快的姑娘来到了河边，洗涮着褪好毛的鹅。在河边，她遇见了禁卫队士兵西蒙·哈哈瓦。这是一个热情、勇敢、正直的青年，他一眼就看上了格露雪。格露雪的天真美丽打动了这个年轻战士的心。在总督府里发生事情乱哄哄的时刻，西蒙·哈哈瓦又找到了格露雪。他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去打仗，向格露雪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并把母亲留给自己的十字架项链赠给格露雪作为爱情的信物。西蒙·哈哈瓦亲手将它套在了爱人的脖子上。他说，格露雪，战争很快就结束，亲爱的，等着我。如今亲爱的西蒙已经走了，只剩下格露雪只身一人，马洛又把孩子丢给他，怎么办呢？为了孩子，为了挽救一个无辜的小生命，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天亮前抱着孩子跑出城去。穿过格鲁基亚的乡间大道，就是北边的高山峻岭，过了一道山，又来到了一片沼泽地， 格路雪走了两天两夜，孩子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他自己也一点东西没吃，脚也走疼了。为孩子不惜花了半个星期的工钱，在土坡旁的一个木板农舍里买了一瓶牛奶给小米歇尔喝下去。天黑前，他找到了一个小客店，店主阔太太骗取格路雪60块钱的房费，后来又污蔑他为小偷。好心的店小二出于同情心，放走了格路雪和小米歇尔，并且告诉他以后千万别相信阔人的鬼话。第二天，格路雪又艰难地爬过了一座山，手脚全裂了，孩子滴奶未尽，兜里一个钱也没有了。他哭着看看孩子，喘着气，实在熬不过，就把小米歇尔包好放在一家农舍的门槛下边，期望哪个好心的人救救孩子。他躲在房山旁边的小树丛里偷偷地看着，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农妇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赶紧把他抱进屋里去。这时格路雪才如释重负地走开了。半路上遇上了追捕小米歇尔的卫队长，格路雪虽然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盘问，但又勾起了对小米歇尔的担心，实在放心不下，就又跑回到那个农妇家里去，一进门就叫着快把孩子藏起来。他急忙把包在孩子身上的细软包单解下来，正在他慌乱的时候，卫队长闯了进来。农妇由于害怕，忙跪下说了实话，这下可把事情弄糟了。格路雪挺身而出，非常坚定地说，孩子是我的，他不是你寻找的米歇尔。那队长还是揪住不放，当他正弯下身子去端向小米歇尔的时候，绝望的格路雪突然发现一块大木头，他迅速地抓起来，狠命地朝卫队长的头上击去，然后不容分说抱起孩子夺门而出。又走了22天，到了杨家道冰川的脚下，格路雪下定决心把无依无靠的孩子认作自己的亲生，母子俩相依为命。格路雪脚踩在半结冰的溪流旁边，用手捧点水给孩子喝下去。当他母子俩来到冰川桥头的时候，发现桥身已坏，木板全烂了，下边的山各有2000多尺深，走上桥就等于自杀。可格路雪为了躲过后边的追赶，竟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抱着孩子慢慢地走过桥去。真好像善良的人能受到上帝的保护似的。格路雪总算甩掉后边的追击，长途跋涉，历艰旅险，终于到了哥哥拉菲伊蒂的家。哥哥很欢迎他们，但嫂子却由于怀疑他为什么只带来一个孩子不带男人，而对他非常冷淡，使哥哥感到为难，最后迫使格路雪嫁给后山一个叫优素普的男人。这男人有病卧床不起，半死不活，这正合格路雪的意愿。为了孩子，为了避免闲话，他忍辱负重，同优素普举行了婚礼。婚礼上，他听见别人说战争快结束了。格路雪跪在地上，从内衣里掏出十字架项链，深深地吻着，他忘不了他的西蒙哈哈瓦。在优素普的家里，他保持着自己的贞操，受尽了辱骂和折磨。可喜的是，小米歇尔渐渐地长大了，母子两个人感情也愈来愈深。有一天，格路雪在小河边洗衣服，看见小米歇尔和同村的小朋友们玩耍，突然他看见西蒙哈哈瓦穿着破烂的军装站在小河的对岸，正默默地看着自己。格路雪喜出望外，马上站起来向对岸伸出双臂，想诉说这别后的苦难。 可西蒙看见一个小孩跑到他的身边，心里既悲又愤，隔岸向格路雪索取当年赠送给他的十字架项链。格路雪受了屈辱，向对岸喊道：我永远是属于你的，请相信我，我还是原来的格路雪，孩子不是我的。他坚持西蒙走过河来，向他解释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正在这时，就听见一群孩子喊：来了大兵，把小米歇尔背走了。格路雪顾不得西蒙哈哈瓦，丢下衣服拼命地追赶着孩子，并大声地喊：放下孩子，那是我的。铁甲兵带走了小米歇尔，不幸的格路雪也跟着进了城。原来战争已经平息，总督夫人及其走狗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府邸。因为小米歇尔是原总督焦尔吉·阿巴什维里的唯一合法财产继承人，总督夫人必须把米歇尔夺回来。为此，他们把格路雪送上了被告席，而总督夫人却俨然以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可怜形象出现在原告席上。那么这场官司将怎么结束？那判案的新法官又是哪一位呢？这又得从头说起。在复活节大骚动的那一天，努卡城郊村庄文书阿兹达克在树林里发现一位逃犯，出于恻隐之心，他把逃犯领到家里藏起来，躲过了追捕，并放走了逃犯。阿兹达克生活贫穷，但人品正直善良，天生就憎恨那些大人老爷们。事后得知他放走的那个逃犯就是大公，深感对不起人民，懊悔万分，就主动到城里去自首，要求得到法律的制裁。其事情并不像阿兹达克想的那么简单。当他来到努卡的时候，正赶上胖侯爵，那个叛乱中投机的卡兹贝基企图任命自己的侄儿当最高法院的新法官，却遭到下级的反对。大家对阿兹达克这个城市的人并不怪罪，更何况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公回来以后，为了报答阿兹达克的救命之恩，签发了任命阿兹达克为最高法院新法官的公文。大家立即给阿兹达克穿上了法衣，推他坐到法官交椅上，并让他招手审判格路雪偷了总督孩子的案件。原告席上的总督夫人显出讨厌的神情，两个律师来帮腔，阐述着总督夫人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孩子就无法获得一笔巨大的财产。阿兹达克回过头来询问被告格路雪，这时西蒙也陪同在他身边。格路雪谈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把孩子养大，为了孩子自己嫁了一个不愿意嫁的人，真正的未婚夫却在这里等待着。他勇敢地说：我不能放弃孩子，他是我养大的，他认识我。这时候总督夫人看见被领进来的小米歇尔穿得破烂，说他像个猪。格路雪以一个母亲的骄傲口吻说：我们不是猪，有人才是猪，你当时把孩子扔到哪儿去了？这时总督夫人恼羞成怒，不顾两个律师的阻拦，向格路雪扑了过去。阿兹达克法官大声说：安静，原告和被告，法庭听了你们的申诉，还不能判定谁是孩子的真正母亲。我现在要在地上用灰画一个圆圈，把孩子放进去。你们两个站在圈外边，各自拉住孩子的一只手，这样真正的母亲就会有力量把孩子拉到自己的身边来。灰圈画好了，法官举起手喊了一声：拉！总督夫人用力把孩子拉过去了。格路雪赶快松开了手，然后他向法官哀求道：亲爱的法官，原谅我没有听从您的命令，我只要留住孩子，什么也不要， 哪怕养到他长大会说话的时候，现在他还太小。法官不理睬他，再一次命令拉。格路雪又放开了孩子，并绝望地说：天哪，他是我养大的，我能忍心把他撕毁吗？我不干。阿兹达克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信心百倍地大声宣布：现在就此断定谁是孩子的真正母亲。对格路雪说：把你的孩子领回家，我劝你千万别住在这个城市里。回过头来对总督夫人说：你呢，赶快走开，别等到我判你欺骗罪，财产归公，用来给孩子们修造一座公园，公园的名字就用我的名字，阿兹达克。阿兹达克判完了这个案子之后，紧接着又宣布了格路雪和山里那个男人优素普离婚的决定，全场为之欢动，西蒙哈哈瓦高兴地向法官敬礼。格路雪偷偷地问他：西蒙，你喜欢小米歇尔吗？西蒙大声地回答说：奉告夫人，我特别喜欢他。阿兹达克脱下了法官的衣服，邀请大家参加一个小小的告别舞会。草地上响起了欢快的舞曲，人们飞快地旋转着，参加舞会的人愈来愈多，阿兹达克的身影却消失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但格鲁基亚的人民却永远也忘不了他，忘不了那个黄金的时代，忘不了那个公道的时代，忘不了那个阿兹达克。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宋庆龄和孩子们》。《宋庆龄和孩子们》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任德耀。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宋庆龄和孩子们》，改写程军，演播张桂兰。 黄浦江翻滚着浑浊的漩涡，带着人们的满腔哀怨，缓缓流向茫茫的大海。呜呜的汽笛声，仿佛是人们凄惨的泣语，在灰色的空中低声呜咽。1948年的上海，街头小巷、江边码头，到处被饥饿和贫困笼罩着。穷困潦倒的人们艰难地在死亡线上挣扎，成千上万的流浪儿的命运更是悲惨。他们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猫眼儿和舵儿跟所有流浪儿一样，没吃没穿，整天在街上靠乞讨度日。猫眼儿的爸爸妈妈被饥饿和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连自己多大年龄也不知道。一次，他病倒在垃圾箱中，是一位好心的奶奶将他救回家中，才免于一死。老奶奶见他两只大眼睛圆圆的、黄黄的，就叫他猫眼儿。从此以后，他才有了猫眼儿这个奇怪的名字。舵儿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国民党反动派在他的家乡到处抓丁，连小孩也要抓去给他们运送东西。为了避免被抓去，他逃到上海流浪为生。他们有时在街头捡一些烂菜叶子糊口，有时收些别人吃剩的饭菜充饥，饿极了有时也到粮车上偷些米回来填肚子。要是押车的发现了，就用木棒、皮带抽打他们，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叫你们偷粮，叫你们偷粮。为了这，舵儿不知挨过多少打，有几次舵儿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送命。还是猫眼机灵，一旦有人发现，他撒开腿就跑，挨的打自然也少多了。这会儿，他们又发现一辆装满大木箱的卡车，趁人不备，猫眼机灵地偷下一个木箱。司机老张发现了，跑过来要夺回箱子。这时，一位夫人走过来，和蔼地说：“小朋友，你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这是运往外地的救灾物资，把箱子还给他。”好吗？这位夫人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今天外国朋友弗里德大夫受孙夫人的委托，要把救灾物资运往解放区。孙夫人放心不下，亲自到江边为弗雷德先生送行。听到小朋友这亲切的称呼，猫眼和舵儿 乖乖地放下箱子，望着宋庆龄慈祥的目光。杜尔怯生生地对宋庆龄说： 我们不知道这是救灾的东西，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干这个，您就原谅我们吧。 猫眼给杜尔使了个眼色，两个人转身要走。宋庆龄上前留住他们，吩咐身边的人给他俩买来几个面包。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宋庆龄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沉默了好一会儿，宋庆龄才说出话来，他声音中带着内疚，更带着愤怒。 孩子们，我没能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了这么多的苦，真对不起你们。现在，孩子们挨饿，上海也在挨饿，全中国到处都在挨饿。国民政府对这些要负全部责任，我要呼吁全世界都来挽救这些孩子。 猫眼和多尔瞪着两只大眼睛，他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可又不完全明白宋庆龄的意思。他俩抹掉嘴角的面包渣，不顾宋庆龄挽留他们，向宋庆龄深深鞠了一个躬，消失在江边码头人群中。猫眼儿和舵儿不知道，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日夜盼望、到处寻找的国母孙夫人。他们还在四下里打听孙夫人的住址。这天，他们终于打听到了夫人的住址，从墙外悄悄翻墙而入，被儿童剧团的盼盼和根根误认为是小偷，带进了宋庆龄的会客厅。当根根他们知道他俩是来找宋庆龄的，责怪他俩不该爬墙进来。猫眼儿却有他自己的道理，外边便衣特务不许任何人接近这幢房子，从正门怎么能进得来呢？从江边送走了弗雷德和救灾物资回来，宋庆龄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猫眼儿和杜尔。现在他已整整工作了一夜，手里拿着刚刚起草好的呼吁书和一叠信件，款款走下楼来。杜尔看到宋庆龄，先是一愣，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国母，我妈妈叫我投奔您来了。妈妈临死时身上还穿着您熨去的衣服，说您是穷孩子的救星，他让我找到您给您磕头。 猫眼儿扑到宋庆龄怀里哭诉着： 夫人，我们白天盼夜里想，总算找到您了。 宋庆龄轻轻拉起猫眼儿和舵儿，抚摸着两人的头，深情地说： 快起来，孩子，把眼泪擦干。 像你们这样的流浪儿，全国有多少啊？政府只顾打仗，不顾百姓的死活，早晚他们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宋庆龄安顿两个孩子洗澡吃饭，又叫他们留在了儿童剧团。猫眼儿和杜尔终于找到了家，有了安身之处。他们像掉进了糖罐子似的，心里的甜劲儿啊就别提了。猫眼儿生怕自己是在做梦，让杜尔狠狠咬他的手指头，疼得他直叫唤： 呦哎呦，这不是做梦，是真的，真的。 儿童剧团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猫眼和杜尔有了吃有了住，还能看到剧团排演的儿童剧， 什么俄国剧表啊，什么小马戏班呢、啊、真够开心的。猫眼儿有时也调皮地戴起面具，学着剧团哥哥姐姐们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演一段，逗得大家常常笑得直不起腰。剧团导演大个子见猫眼儿有点表演才能，让他扮演《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别看猫眼儿从没有演过戏，可扮演起三毛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宋庆龄的呼吁书使国民党政府大为恼火，孩子剧团的演出也让他们坐立不安。特务们一面加紧对宋庆龄本人的监视，一面寻找机会破坏儿童剧团的演出。他们利用猫眼儿新来乍到、贪玩的弱点，派秦学礼拉拢猫眼儿。秦学礼的爸爸是警察局的局长，特务老子的那一套秦学礼样样精通。他利用猫眼儿喜欢鸟的爱好，整天教他训鸟。猫眼儿学训鸟简直着了迷，他要把一只麻雀训得像鸽子一样能通风报信。渐渐的，他对剧团的生活不感兴趣了，排戏也不上心了。眼看《三毛流浪记》就要上演了，可他还记不住台词呢，气得杜尔和他直吵架。宋庆龄虽然每天有繁忙的工作要做，可他对剧团每时每刻都挂在心上。他常到剧团看孩子们排戏，关心他们的成长。听说猫眼儿迷上了训鸟，失去了排戏的热情，他心里非常着急。他语重心长地对猫眼儿和孩子们说：“猫眼儿，小麻雀再训也飞不高，飞不远呐。你们不要学麻雀，要学雄鹰。”弗雷德大夫带到解放区的鸽子飞回来了，这时宋庆龄悬了半个多月的心终于落了地。他高兴地告诉弗雷德的儿子小杰米，解放区也来人了，明天一早就带杰米去解放区看爸爸。小杰米别提有多高兴了。晚上，宋庆龄亲自下厨房，精心制作了各种糕点，招待剧团的孩子们，给杰米送行。猫眼儿最后一个赶来，手里提着精致的鸟笼子，这是他从秦学礼那要来的，准备送给杰米的礼物。他见桌上各式各样的糕点，抓起一块咸点心咬了一口送回盘子，又去伸手抓起一块甜点心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宋庆龄拿起一块糕点说：“我小的时候也喜欢吃甜的，后来才渐渐学会吃咸的、苦的、辣的。等你们长大了也要学会吃咸的、苦的、辣的，什么滋味都得尝一尝。你们懂我的话吗？”大家吃着点心，品味着夫人的教诲。聪明的杜尔听出来话中有话，指着鸟笼子，责怪猫眼儿不该要秦学礼的鸟。猫眼儿，这只鸟是不是你从秦学礼那拿来的？我看呢，它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还和它来往，哼，早晚要吃苦头的。猫眼儿极力为自己辩解：“我和它学训鸟有什么不好？人家够朋友。你看这只鸟多好看呢。”杰米把他带到解放区去，看到鸟就看到我一样，多有意思啊。再说了， 他向我打听剧团和夫人的事，我可什么都没告诉他呀。 听了这话，宋庆龄不禁心头一惊，他意识到敌人已经在剧团找到了缺口，秦学礼肯定是国民党的密探。他神情严肃地说：猫眼儿，快把鸟给秦学礼送回去，不能再和他来往了，他是国民党的密探。 猫眼儿惊呆了，他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 解放区来的沈群先生来看望宋庆龄，他告诉夫人救灾物资安全送到解放区，可是弗雷德大夫却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死去了。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杰米万分悲痛，他一下子扑到夫人的跟前哭泣着说：夫人，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关怀和教导，我要去解放区爸爸工作过的医院，像爸爸一样建更多的医院，为中国人民治病。 宋庆龄依依不舍地抚摸着杰米的头，摘下两朵红色玫瑰花，让他带到弗雷德大夫的坟上，捎去他的一片怀念。杰米，去吧，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杰米要走了，猫眼从惊呆中猛醒过来，大声喊道：杰米，你不能走，夫人，我已经把解放区来人接杰米的事告诉秦学礼了。 孩子们一下慌乱起来， 宋庆龄安慰大家不要慌，他想了一会儿，果断地做出决定，由根根穿上杰米的衣服化妆成杰米，大个子导演扮成沈先生，由司机老张开车送他们引开便衣。送走根根后，他又调了一辆外国友人的车，亲自送沈先生和杰米去法国俱乐部，让他们从那儿出发去解放区。 猫眼儿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剧团待下去了，哭着跑出了夫人的房子，离开了剧团。 夜色下的黄浦江，烟雾蒙蒙，乌云密布，显得格外恐怖阴森。猫眼儿一个人疲惫地在江边走来走去，他担心杰米会被秦学礼他们抓去，担心自己闯的祸会给夫人惹来麻烦。他想到夫人对他的教育和剧团哥哥姐姐们给他的帮助，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剧团和朵儿、根根、盼盼演戏了。痛恨自己，痛恨齐学礼。可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不知什么时候，秦学礼钻了出来，他假惺惺地对猫眼说：猫眼，怎么了？剧团不要你了？走，他们不要你呀，我要你。 猫眼不由得怒火中烧，狠狠地瞪着秦学礼： 你这个国民党的特务，我恨死你了。 秦学礼两眼闪着杀机：告诉你，这不是夫人的公馆，识相点儿。快说，杰米和那个解放区来的人上哪儿去了？ 猫眼机警地看着秦学礼，眼珠一转，骗起他来： 他们还在夫人的公馆里呀，我把一切都告诉夫人了，夫人不让他们走， 让他们过几天看看再说。 猫眼儿知道杰米和夫人没出事儿，心里暗暗庆幸。秦学礼见猫眼儿软硬不吃，恼羞成怒，揪起他的衣领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猫眼儿再也按耐不住心头的怒火，和他拼了起来。他哪能打得过秦学礼？残暴的秦学礼一把将猫眼儿推下江中，仓皇离去。 猫眼儿，你在哪里？ 远处传来宋庆龄和剧团孩子们的声音。猫眼儿使尽全身力气，挣扎着爬上岸来，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夫人，我在这儿。” 宋庆龄急步跑过来，抱起猫眼儿，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猫眼儿无力地依偎在夫人的怀里，惭愧万分。 夫人，我错了。夫人，今天我不但吃到了甜点心，也尝到了苦的、辣的、酸的。夫人，你说我还能回剧团吗？他们还能要我吗？ 宋庆龄违心的笑了。会要的，会要的。孩子，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你要永远记住，生活就像这滚滚的黄浦江，充满了激流和漩涡，要时刻当心呐。这时，天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东方泛出黎明的曙光，上海迎来了一个清新的早晨。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